分知人至此的真主之名 Alif Lam Mim， 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他是永生不灭的，是维护万物的。他将是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，以证实以前的一切天经。他曾降世陶拉特和因之里，在紫金之前以做世人的向导，又降证据。不信真主的迹象的人必定要受严厉的惩罚，真主是万能的，是惩恶的。真主却是天地间任何无所不能瞒的，你们的在子宫里的时候，他随意的以形状赋予你们，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他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睿的。他将是你这部经典，其中有许多明确的经文是全经的基本，还有别的许多隐微的经文，心从邪念的人遵从隐微的结文，企图混淆人心，探求经义的究竟。只有真主和学文精通的人才知道经义的究竟。他们说，我们已确信他，明确的和隐微的都是从我们的主降世的。唯有理智的人才会觉悟。我们的主啊，求你在引导我们之后，求你不要使我们的心背离正道，求你把从你发出的恩惠赏赐我们，你却是博士的。我们的主啊，在无疑之日你必定济合世人，真主却是不爽悦的。不信道者所有的财产和子童，对真主的刑罚不能披衣他们一丝毫，这等人是火狱的燃料。他们的情状和各民族的情状一样，他们否认真主的迹象，故真主因他们的罪恶而惩治他们，真主的刑罚是严厉的。你对不信道者说，你们将被克服，将被祭合于火狱，那卧辱真恶劣。你们却已得到一种迹象，在交战的双军之中，一军为主道而战，一军是不信道的，眼见这一军有自己的双臂，真主以他自己的右助协助他所抑郁的人。对于有眼光的人，此中却有一种借鉴。迷惑世人的是令人喜好的东西，如妻子、儿女、金银、宝藏、骏马、生畜、合家等，这些是今世生活的享受，而真主那里却有优美的归宿。你说，你告诉我们比这更加美的好吗？敬畏者得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下临祝贺的乐园，他们将永居其中，并获得纯洁的配偶和真主的喜悦，真主是明察重福的。他们说，我们的主啊，我们已信道了，求你赦宥我们的罪过，求你使我们得免于火狱的刑罚。他们是坚忍的，是诚实的，是出顺从的，是好事的，是在黎明时求饶的。真主秉公作证，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众天神和一般的学者也这样作证，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他是万能的，是至睿的。真主所喜悦的宗教却是伊斯兰。曾受天经的人，除在知识降临他们之后，由于互相嫉妒外，对于伊斯兰也没有什么意义。谁不信真主的迹象，真主不仅就要惩治谁，因为真主却是清算神速的。如果他们与你争论，你就说，我已全体归顺真主，顺从我的人也是归顺真主。你对曾受天经的人和不识字的人们说，你们已经归顺了吗？如果他们归顺，那么他们已经遵循正道，如果他们背弃，那么你只负通知的责任。真主是明察重仆的，对于不信真主的迹象，而且万杀众先知，万杀以正义命人者，你应当以痛苦的刑罚向他们报喜。这等人的善功在今世和后世完全无效，他们绝没有冤助者。难道你没有看见曾受一部分天经的人吗？别人招他们去依真主的经典而判决争执时，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他的判决，他们是常常反对真理的，这是因为他们说，火绝不接触我们，除非若干有数的日子。 他们所捏造的在他们的宗教方面已欺骗了他们，在毫无可疑的一日我将记合他们，那时人人都得享受自己行为的完全的报酬，毫不亏枉。在那日他们怎样呢？你说，真主啊，国权的主啊，你要把国权赏赐谁就赏赐谁，你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谁的手中夺去，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，你要使谁卑贱就使谁卑贱，福利只有你掌握，你对于万事却是全能的。你使夜入昼，使昼入夜，你从无生物中取出生物，从生物中取出无生物，你无量的供给你所抑郁的人。信道的人不可舍从教以外的人为盟友，谁犯此禁令，谁得不到真主的保佑，除非你们对他们有所畏惧而假意应酬。真主使你们防备他自己，真主是最后的归宿。你说，你们的心事无论加以隐晦或加以表白，真主都是知道的，他知道天地万物，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在那日，人人都要发现自己所做的善恶记录在自己面前，人人都希望自己和那日之间有很远的距离，真主使你们防备他自己，真主是忍爱众仆的。你说，如果你们喜爱真主，就应当顺从我，你们顺从我，真主就喜爱你们，就赦宥你们的罪过，真主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你说，你们当服从真主和使者，如果他们违背正道，那么真主却是不喜爱不信道者的。真主却已拣选阿丹、努哈、伊布拉辛的后裔和伊木兰的后裔，又使他们超越世人。那些后裔是一贯的血统，真主是全聪的，是全知的。当时伊木兰的女人说，我的主啊，我是愿以我腹中所怀的奉献你，求你接受我的奉献，你却是全聪的，却是全知的。当他生了一个女孩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却已生了一个女孩，真主知道他所生的孩子的，男孩不像女孩一样，我却已把他叫做麦眼，求你保佑他和他的后裔免遭被弃绝的恶魔的骚扰。他的主接受了他，并使他健康的成长。确实撒克利亚抚育他，撒克利亚每次去殿内看他，都发现他面前有给养。他说，玛利亚啊，你怎么会有这个呢？他说，这是我的主那里降下的，真主必定无量的供给他所抑郁的人。在那日，撒克利亚就祈祷他的主说，我的主啊，请你从你那里赏赐我一个善良的子童，你却是听取祈祷的。正当撒克利亚站在内殿中祈祷的时候，天神喊叫他说，真主以耶和雅向你报喜，他要证实从真主发出的一句话，要长成尊贵的克己的人，要变成一个善良的先知。他说，我的主啊，我却已老迈了，我的妻子不会生育，我怎么会有儿子呢？天神说，真主如此为所欲为。撒克利亚说，我的主啊，求你为我预定一种迹象。天神说，你的迹象是你三日不说话，只做手势，你当多多的纪念你的主，你当朝夕的赞他超绝。当时天神说，玛利亚，真主却已拣选你，使你纯洁，使你超越全世界的妇女。玛利亚，你当服从你的主，你当叩头，你应当与鞠躬的人一同鞠躬。这是关于幽玄的消息，我把它启示给你。当他们用占灸法决定谁抚养玛利亚的时候，你没有在场，他们争论的时候你也没有在场。当时天神说，玛利亚啊，真主的确把从他发出的一句话向你报喜，他的名字是玛利亚智子麦西哈尔撒，在今世和后世都是有面子的，是真主所亲近的。他在摇篮里壮年时都要对人说话，他将是一个善人。他说，我的主啊，任何人都没有和我接触过，我怎么会有儿子呢？ 天神说，真主要如此创造他所抑郁的人，当他判决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只对那件事情说有，他就有了。他要教他书法和智慧，塔拉提和恩智里，他要教他去教化以色列的后裔。而萨说，我却把你们的主所降世你们的迹象带来给你们了，我必定为你们而用泥做一个像鸟一样的东西，我吹口气在里面，它就奉真主的命令而飞动。我奉真主的命令，能医治天然盲、大麻风，又能使死者复活，又能把你们所吃的和你们主藏在家里的食物告诉你们。对于你们，此中却有一种迹象，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，我奉命来证实你以前的塔拉提，并为你们解除一部分禁令。我已昭示你们从真主发出的一种迹象，故你们应当敬畏我，应当顺从我。真主却是我的主，也却是你们的主，故你们应当崇拜他，这是正路。当而撒却知众人不信道的时候，他说，谁为真主而协助我？众门徒说，我们为真主而协助你，我们已确信真主，求你作证我们是归顺者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已确信你所降世给我们的经典，我们已顺从使者，求你使我们加入作证者的行列。他们用计谋，真主也用计谋，真主是最善于用计谋的。当时真主对儿撒说，我必定要使你受终，要把你要生到我那里，要为你禁敌不信道者的污蔑，要是信仰你的人在不信仰你的人之上，直到复活日，然后你们只归于我，我要为你们判决你们所争论的是非。至于不信道的人，我要在今后两世严厉地惩罚他们，他们绝没有任何冤助者。至于信道而且行善的人，真主要使他们享受完全的报酬，真主不喜爱不义的人。这是我对你宣读的迹象和睿智的教训。在真主看来，而撒却是像阿丹一样的，他用土创造阿丹，然后对他说有，他就有了。这是从你的主降世的真理，故你不要怀疑。在知识降临你之后，当与此为你争论的人，你都可以对他们说，你们来吧，让我们召集我们各自的孩子，我们的妇女和你们的妇女，我们的自身和你们的自身，然后让我们祈祷真主弃绝说谎的人。这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真主却是万能的，却是智睿的。如果他们背弃正道，那么真主对于作恶的人却是全知的。你说，信奉天经的人啊，你们来吧，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条。我们大家只崇拜真主，不以任何物配他，除真主外，不能以同类为主宰。如果他们背弃这种信条，那么他们说，请你们作证我们是归顺的人。信奉天经的人啊，你们为什么和我们争辩以布拉辛的宗教呢？塔拉提和印智里是在他去世之后才降世的，难道你们不了解吗？你们这的人自己知道的事固然可以辩论，怎么连自己所不知道的事也要加以辩论呢？真主知道，你们却不知道。伊布拉辛既不是犹太教徒，也不是基督教徒，他是一个信奉正教、归顺真主的人，他不是以物配主的人。与伊布拉辛最亲密的却是顺从他的人，和这个先知和信道的人。真主是信士们的保佑者，信奉天经的人中有一部分人希望你们迷悟，其实他们只能使自己迷悟，他们却不觉悟。信奉天经的人啊，你们明知真主的迹象是真实的，你们为什么不相信那些迹象呢？信奉天经的人啊，你们为什么明知故犯的以为乱真隐晦真理呢？ 兴奋天津的人中有一部分人说，你们可以在早晨表示确信信士所受的启示，而在晚夕表示不信。你们这样做，他们或许叛教，你们只可以信任你的教友。你说引导却是真主的引导，难道因为别人获得像你们所谓获得的启示，或他们将在真主那里与你们辩论，你们这样用心吗？你说恩惠却是由真主掌握，他把他赏赐给他所抑郁的人。真主是宽大的，是全知的，他为自己的恩惠而特选他所抑郁的人。真主是有宏恩的，兴奋天津的人中有这样的人，如果你托付他1000两黄金，他会交还你。他们中也有这样的人，如果你托付1枚金币，他也许不交还你，除非你一再的追究他。这是因为他们说，我们不为不识字的人而受处分。他们明知故犯的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，不然凡敬约而且敬畏的人都是真主所喜爱的，因为真主却是喜爱敬畏者的。以真主的名盟约和自己的盟誓换取些微代价的人，在后世不获恩典，复活时真主不和他们说话，不踩他们，不禁抵他们的罪过，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。他们中却有一部分人篡改天经，以便你们把曾经篡改的当作天经，其实那不是天经。他们说这是从真主那里降世的，其实那不是从真主那里降世的。他们明知故犯的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。一个人既蒙真主赏赐经典智慧和预言，他不至于对世人说，你们做我的奴仆，不要做真主的奴仆。但他必说，你们当做崇拜造物主的人，因为你们教授天经，诵习天经。他也不至教你们以众天神和众先知为主宰。他们既归顺之后，他怎能教你们不信道呢？当时真主与众先知缔结盟约，我已赏赐你们经典和智慧，而后有一个使者来证实你们所有的经典，你们必须确信他，必须辅助他。他说，你们承认吗？你们愿意为此事而与我缔约吗？他们说，我们承认了。他说，那么你们作证吧，我也和你们一同作证。此后凡背信约言的人都是罪人。难道他们要舍真主的宗教而寻求别的宗教吗？同时天地万物无论自愿与否都归顺他，他们将来只被招归于他。你说我们确信真主，确信我们所受的启示，与伊布拉辛、伊斯玛仪、伊斯哈、雅各布和各支派所受的启示，与摩撒、尔撒和众先知所受的他们的主的启示。我们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加以启示，我们只归顺他。舍伊斯兰教而寻求别的宗教的人，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会被接受，他在后世是亏舍的。既表示信道，又作证使者的真实，却眼见明证的降临，然后表示不信，这样的民众真主怎么会引导他们呢？真主是不引导不义的民众的。这等人的报应是遭受真主的弃绝与天神的和人类的共同的诅咒，他们将永居火狱中，不蒙减刑也不蒙缓刑，唯后来悔过自新的人将蒙赦宥。因为真主却是至慈的，却是至赦的，进道之后又服不信且变本加厉的人，他们的忏悔绝不被接受。这等人的确是迷误的，在世时没有信道，临死时仍不信道的人，即使以满地的黄金赎罪也不被接受，这等人将受痛苦的刑罚，他们绝没有任何援助者。你们绝不能获得全善，直到你们分舍自己所爱的事物。你们所施舍的无论是什么，却是真主所知道的。一切食物对以色列的后裔原是合法的，除非在降世陀拉铁之前，以斯玛仪的后裔自己所戒除的食物。你说你们拿陀拉铁在当面诵读吧，如果你们是诚实的， 此后凡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的人都是不义的。你说真主所说的是实话，故你们应当遵守宗奉正教的伊布拉欣的宗教，它不是以物配主的。为世人而创设的最古的清真寺，却是在麦加的那所吉祥的天房，全世界的向导。其中有许多名镇，如伊布拉欣的立足地，凡入其中的人都得安宁。凡能旅行到天房的，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义务。不信道的人无所依真主，因为真主却是无求于全世界的。你说，信奉天经的人啊，真主是见证你们的行为的，你们为什么不信真主的迹象呢？你说，信奉天经的人啊，你们既已见证，为什么要阻止信道的人入真主的大道呢？并想暗示他是邪道呢？真主绝不忽视你们的行为。信道的人们啊，如果你们顺从曾受天经中的一部分人，那么他们将使你们在信道之后变成不信道的人。你们常常听见别人对你们宣读真主的迹象，使者又与你们相处，你们怎么不信道呢？谁信托真主，谁却已被引导与正路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当真实的畏惧真主，你们除非成了圣主的人。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，不要自己分裂。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，当时你们原是仇敌，而真主联合了你们的心，你们借他的恩典而变成教包。你们原是在一个火坑的边缘上的，是真主使你们脱离那个火之坑。真主如此为你们阐明他的迹象，以便你们遵循正道。你们中有一部分人导人与至善，并劝善戒恶，这等人却是成功的。你们不要像那样的人，在明正降临之后自己分裂，常常争论，这等人将受重大的刑罚。在那日，有些脸将变成白皙的，有些脸将变成梨黑的。至于脸色变黑的人，天神将对他们说：你们信道之后又不信道吗？你们为不信道而尝试刑罚吧。至于脸色变白的人，将入于真主的慈恩中而永居其中，这是真主的迹象，其中包含真理。我对你宣读它，真主不欲亏枉众生。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，万事只归真主。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，你们劝善戒恶，确信真主。假若信奉天经的人确信正道，那对于他们是更好的。他们中有一部分是信士，大部分是罪人。他们无论在哪里出现，都要陷入卑贱之中，除非借真主的合约与众人的合约不能安居。他们应受真主的谴怒，他们要陷于困苦之中，这是因为他们不信真主的迹象，而且妄杀众先知，这又是因为他们违抗主命，超越法度。他们不是一律的，信奉天经的人中有一派正人，在夜间诵读真主的经典，并且为真主而叩头。他们确信真主和末日，他们劝善戒恶，争先为善，这等人是善人。他们无论行什么善，绝不至于徒劳无酬，真主是全知敬畏者的。不信道的人，他们的财产和子童对真主的惩罚，绝不能披衣他们一丝毫。这等人是火狱的居民，将永居其中。他们在今世生活中所施舍的，比如寒风吹向自欺的民众的合家上，把它毁灭了。真主没有亏望他们，但他们自欺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不要以不同教的人为心腹，他们不遗余力地谋害你们。他们希望你们遭难，他们的口中已吐露怨恨，他们的胸中所隐晦的尤为恶毒。我却已为你们阐明许多迹象，如果你们是能了解的。你们喜爱他们，他们却不喜爱你们，你们确信一切天经。当他们遇见你们就说我们已信道了，他们私下相聚的时候为冤恨你们而咬自己的指头。你说你们为冤恨而死亡吧，真主却是全知心事的。 你们获得福利，他们就忧愁；你们遭遇祸患，他们就快乐。如果你们坚忍而且敬畏，那么他们的计谋不能伤害你们一丝毫。真主却是周知他们的行为的。当时你在早晨从家里出去，把信士们布置在阵地上，真主是全聪的，是全知的。当时你们中有两伙人想要示弱，但是真主是他们的保护者。信士们只信托真主吧，百德尔之意，你们是无势力的，而真主却已援助了你们，故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以便你们感谢。当时你对信士们说，我的主降下天神三千来援助你们，还不够吗？不然，如果你们坚忍而且敬畏，而敌人立刻来攻你们，那么你们的主将使西基的天神五千来援助你们。真主执意这个应许对你们报喜，以便你们的心境因此而安定。援助只是万能的至睿的主那里下降的，他援助你们以便对于不信道的人们或减出一部分或全部加以凌辱，以便他们失败而归。他们却是不义的，真主加以赦宥或加以惩罚，你对这件事是无权过问的。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，他要饶恕谁就饶恕谁，要惩罚谁就惩罚谁。真主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不要吃重复加倍的利息，你们当敬畏真主，以便你们成功。你们当防备那以为不信道的人们而预备了的火狱，你们当服从真主和使者，以便你们蒙主的怜悯。你们当争先去服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赦宥，和那与天地同观的以为敬畏者预备好的乐园。敬畏的人在康乐时施舍，在艰难时施舍，既能易怒又能恕人。真主是喜爱行善者的。敬畏者当做了丑事或自欺的时候，纪念真主，切为自己的罪恶而求饶。除真主外，谁能赦宥罪恶呢？他们没有明知故犯的故恶不均，这等人的报酬是从他们的主发出的赦宥和下令祝贺的乐园，他们将永居其中。遵循者的报酬真优美。有许多肠道已在你们之前逝去了，故你们当在大地上旅行，以观察否认真理者的结局是怎样的。这是对于世人的一种宣誓，也是对于敬畏者的一种向导和教训。你们不要灰心，不要忧愁，你们必占优势。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，如果你们遭受创伤，那么敌人却已遭受同样的创伤了。我使气运周流于世间，以便真主分别信道的人而以你们为见证，真主不喜爱不义的人，以便真主锻炼信道的人而毁灭不信道的人。真主还没有甄别你们中奋斗的人和坚忍的人，难道你们就以为自己得入乐园了吗？遭遇死亡之前，你们却已希望死亡，现在你们却亲眼看见死亡了。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使者，在他之前有许多使者却已逝去了。如果他病故或阵亡，难道你们要叛道吗？叛道的人绝不能伤损真主一丝毫，真主要报仇感谢的人。不得真主的许可，任何人都不会死亡。真主已注定个人的受限了，谁想获得今世的报酬，我给谁今世的报酬；谁想获得后世的报酬，我给谁后世的报酬。我将报酬感谢的人。有许多先知曾有一些明哲和他们一同作战，那些明哲没有为在主道上所遭遇的艰难而灰心怠慢屈服。真主是喜爱坚忍者的，他们没有别的话，只说，我们的主啊，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的过失，求你坚定我们的步伐，求你援助我们以对抗不信道的民众。故真主将今世的报酬和后世优美的报酬赏赐他们，真主是喜爱行善者的。信道的人们啊，如果你们顺从不信道的人，他们将使你们叛道，以致你们变成亏折的人。不然，真主是你们的保佑者，是最优的援助者。 我要把恐怖投在不信道者的心中，因为他们把真主和真主用来为证实的偶像去配他，他们的归宿是火狱，不义者的归宿真恶劣，他们奉真主的命令而歼灭。敌军之初，真主却已对你们实践他的约言了，直到了在他使你们看见你们所喜爱的战利品之后，你们竟相示弱，内争违抗真主的命令。你们中有贪婪今世的，有企图后世的，死后他使你们离开敌人，以便他试验你们，他却已饶恕你们。真主对于信士们是有恩惠的。当时你们败北远神，不敢回顾任何人，而使者在你们的后面喊叫你们，真主便以重重忧患报答你们，以便你们为自己所丧失的战利品和所遭遇的惨败而惋惜。真主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。在忧患之后，他又将安宁于你们，使你们中一部分人瞌睡，另一部分人则因为自身而焦虑，他们像蒙昧时代的人一样，对真主妄加猜测。他们说，我们有一点胜利的希望吗？你说，一切事情的确都是真主所主持的。他们的心里怀着不敢对你表示的恶意。他们说，假若我们有一点胜利的希望，我们的同胞不至于阵亡在这里。你说，假若你们坐在家中，那么命中注定要阵亡的人必定外出，走到他们阵亡的地方。真主这样做，以便他试验你们的心事，锻炼你们心中的信仰。真主是全知心事的。两军交战之日，你们中败北的人只因他们的犯过，故恶魔使他们失足，真主却已饶恕他们。真主是至赦的，却是至容的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不要像不信道的人一样，当他们的同胞出门病故或阵亡前线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假若他们同我们坐在家中，那么他们不至于病故或阵亡。你们不要像他们那样说，以便真主以此为你们心里所独有的悔恨。真主能使死人复活，能使活人死亡，真主是明察他们的行为的。如果你们为主道而阵亡或病故，那么从真主发出的恩惠和赦宥必定比他们所聚集的财产还要宝贵些。如果你们病故或阵亡，那么你们必定要被集合在真主那里，只因为从真主发出的慈恩，你温和地对待他们。假若你是粗暴的，是残酷的，那么他们必定离你而分散，故你当饶恕他们，当为他们向主求饶，当与他们协商公事，以及绝技行事，就当信托真主。真主的确喜爱信托他的人。如果真主援助你们，那么绝没有人战胜你们。如果他弃绝你们，那么在他弃绝你们之后，谁能援助你们呢？叫信士们只信托真主，任何先知都不至于轻视公物。谁轻视公物，在复活日，谁要把他所轻视的公物拿出来，然后人人都得享受自己行为的完全报酬，他们不受亏枉。难道追求真主的喜悦的人像应受真主谴怒的人吗？他的归宿是火狱，那归宿真恶劣。在真主看来，他们分为许多品级，真主是明察他们的行为的。真主却已施恩于信士们，因为他曾在他们中派遣了一个同组的使者，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，并且熏陶他们，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。以前他们却是在明显的迷雾中的，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只有你们所加给敌人的损失的一半。你们怎么还不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你说这是你们自作自受的。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两军交战之日，你们所遭受的损失是依据真主的意志的，他要认识确信的人，也要认识伪信的人。有人对他们说，你们来吧，来为主道而作战，或来自卫吧。他们说，假如我们会打仗，我们必定跟随你。在那日，与其说他们是信道的人，不如说他们是不信道的人。他们口里所说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，真主知道他们所隐晦的。他们不肯参加战斗，却对教邦们说，假若他们顺从我们，他们不会阵亡。 你说你们为自身抵御死亡吧，如果你们是诚实的，为主道而阵亡的人，你不要认为他们是死的，其实他们是活的，他们在真主那里享受极雅，他们又喜欢真主赏赐的恩典，又喜欢留在人间，还没有赶上他们的那些教包，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，他们喜欢从真主发出的赏赐和恩惠，而且喜欢真主不使信士们徒劳无酬，他们遭受创伤之后仍因真主和使者的召唤，他们中行善而且敬畏的人将享受重大的报酬。有人曾对他们说，那些人却已为进攻你们而集合队伍了，故你们应当畏惧他们，这句话却增加了他们的信念。他们说，真主是使我们满足的，他是优美的监护者。他们带着从真主发出的赏赐和恩惠转回来，他们没有遭受任何损失，他们追求真主的喜悦，真主是有洪恩的。那只恶魔只图你们畏惧他的党羽，你们不要畏惧他们，你们当畏惧我，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。真先投入迷信的人不要使你们忧愁，他们绝不能损伤真主一丝毫，真主欲使他们在后世没有福分，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。以正道换取迷信的人不能损伤真主一丝毫，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。不信道的人绝不要以为我优容他们，对于他们是更有利的，我优容他们只是要他们的罪恶增多，他们将受凌辱的刑罚。真主不至于让信士们常在你们的现状之下，但他试验你们，直到甄别恶劣的与善良的。真主不至于使你们窥见优选，但真主拣选他所抑郁的人做使者，故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众使者。如果你们信道而且敬畏，那么你们将受重大的报酬。吝惜真主所赐的恩惠的人，绝不要认为他们的吝惜对他们是有益的，其实那对他们是有害的。复活日他们所吝惜的财产就像项圈一样套在他们的脖颈上，天地间的遗产只是真主的，真主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。真主却听见有些人说，真主却是贫穷的，我们却是富足的，我要记录他们所说的话和他们妄杀众先知的行为，我要说，你们尝试烧焦的惩罚吧，这是因为你们曾经犯罪，又因为真主绝不亏望众仆。他们曾说，真主却已命令我们不可确信任何使者，直到他昭示火所焚化的供物。你说，在我之前有许多使者已昭示你们许多明证，并昭示你们所请求的，如果你们是诚实的，你们为什么要杀害他们呢？如果他们否认你，那么在你之前他们却已否认过许多使者，那些使者曾昭示他们许多明证、典籍和灿烂的经典，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，在复活日你们才得享受你们完全的报酬。谁得远离火狱而入乐园，谁已经成功了。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幻的享受，你们在财产方面和身体方面必定要受试验，你们必定要从曾受天经的人和遗物配主的人的口里听到许多恶言。如果你们坚忍而且敬畏，那么这却是应该决心做的事情。当时真主与曾受天经的人缔约说，你们必为世人阐明天经，你们不可隐晦它，但他们把它抛在脑后，并以它换取些微的代价，他们所换取的真恶劣。有些人对于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洋洋得意，对于自己未曾做过的事爱受赞颂，你绝不要以为他们将脱离刑罚，其实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。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，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，天地的创造，昼夜的轮流，对于有理智的人来说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，他们站着坐着躺着纪念真主，并思维天地的创造。他们说，我们的主啊，你没有突然的创造这个世界，我们赞你超绝万物，求你保护我们免受火狱的刑罚， 我们的主啊，你使谁入火狱，你却已凌辱谁了。不义的人绝没有冤助者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却已听见一个召唤的人招人与正信，他说你们当确信你们的主，我们就确信了。我们的主啊，求你赦宥我们的罪恶，求你消除我们的过失，求你使我们与义人们死在一处。我们的主啊，你曾借众使者的口而应许我们的恩惠，求你把它赏赐给我们，求你在复活日不要凌辱我们，你却是不爽约的。他们的主应答了他们，我绝不使你们中任何一个行善者徒劳无酬，无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，男女是相生的。先居异乡者，被人驱逐者，为主道而受害者，参加战斗者，被敌杀伤者，我必消除他们的过失，我必使他们进那下临祝贺的乐园。这是从真主发出的报酬，真主那里有优美的报酬。不信道的人往来四方，自由发展，你不要让这件事欺骗你。那些是些微的享受，将来他们的归宿是火狱，那卧辱将恶劣。敬畏主的人却得享受下临祝贺的乐园而永居其中，这是从真主发出的款待，在真主那里的恩典对于义人们是更有益的。信奉天经的人中的确有人信仰真主，信仰你所受的启示和他们所受的启示，同时他们是祭祀真主的，他们不以真主的迹象换取些微的代价，这的人将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他们的报酬，真主却是心善神速的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当坚忍，当奋斗，当戒备，当敬畏真主，以便你们成功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